Oh.

谁让你起来了？跪下！ 啊，好好好，跪下就跪下，好在这是我的强项。 老老实实的跪着，一动也不许动。 啊，不动，不动。 哎呦，可气死我了！ 这个夫人，凭你要我动，不动也要动，尽力我想动也不敢动。哎，我呀，给他来个以静制动。王二人，王二人，你们怎么又叫起来了？哦，想是你们向我参集他，凭你吃闷在外的事情，仪表堂堂，何等的气派！回到家来，被这个母老虎，我爷他今日打，明日骂，我呀，整个一个窝囊废哟。哎呀，不要叫了，不要叫了，你们再叫我就打你们。叫了吧，看来你们与我一样，也是怕打哟。啊，哼！ 我的腿腿痛了，放我起来吧。娘子，我的腿腿残了，放我起来吧。娘子，放我起来吧，我的亲娘祖奶奶。 哎呀，连亲娘祖奶奶都叫出来了啊， 还是不行啊。我王神灵八度神仙，快快下界搭救与我吧。 老天者无神，下寨救你来也了。 神仙救我来了，神仙在哪里？神仙在哪里？ 无神东坡在此。 八叔兄，你毫无有礼貌啊！怎么未曾通报，你就擅自进入人家的内宅来了啊？ 姬昌兄，我再若通报，只恐你的双腿都要跪残废了吧。 残的是我，废的也是我，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的？ 哈哈，姬昌啊姬昌，昨日你我一同郊游，酒你也吹了，鸡你也爆了，怎么与我无干？怎么与我无干？怎么与我无干的事？ 师兄， 走， 你少说几句。 我错了还不成吗？我的苏大爷， 师长，湘南为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怎么竟然娶妻一个妇人？你不怕寒碜？ 寒碜寒碜我却不懂啊，岂不知大丈夫啊难屈能伸，我爱过一妇人，这是我们读诗人的本本。 缩头的男子， 缩头不缩头的，反正我有点气管炎，怕老婆。 季茶啊，你好好跪着吧。 我是 你懂得何成功啊。什么东西在口角啊？ 哎呀，此乃是我的剑怒呀。 哎呀，如同狮吼的一般。哎呀，瞎杀人也，瞎杀人也。 季茶 啊， 你那干嘛呢？ 我是老老实实的跪着，纹丝不动啊。 哼，刚才你跟谁说话呢？ 哦，东坡先生来了。 啊，苏东坡来了，这个坏骨头，我正要见他，你先起来吧。 哦，多谢娘子。 有请苏大人。 有请。东坡先生， 恭喜恭喜 啊！ 谁从何来呀？ 你、解放了，站起来喽！ 哎呀，休要取笑了 啊，苏兄 啊， 我家娘子有请、 啊，我真要回他一回呀！ 啊，苏兄， 怎么？ 你要考下？留情呐、 哪个自然我晓得。 东坡先生来了。 苏大人奴家有礼。 还礼。 请坐。 有座。陈兄请坐。 上座啊，甭客气，我当惯了。 有何贵干？ 实在路过贵府门首，见姬昌兄跪在水池旁边，这其中的情由有些个不佳，有几句言语要领教夫人。 苏大人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呢？ 苏兄，你少说几句吧。 夫人大。姬昌三九五条根，我命他归安城，三寸不等是不服气，但他常常乱不服气。 哥，听你这个话茬儿，倒都是奴家我的不是了。苏大人，想奴家虽是女流之辈，可此使经略道德文章，我也略知一二啊。 哦，苏兄，不要招惹是非，快些走吧。 不不，今日我闲暇无事，我倒要洗耳恭听。 好，你听着。

陈兄不能等我见，咱家伙只在想着未来两位中美丽大把去成这样的日子，谁敢高手何尝也要吃枪头，莫管其他花费年成的无后是给你了，到红日阴气之门上继续相认你们也没得成分，是骨头我传你和我归来三重水的各处不带抬头是后太弱是心的好，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